年前的歌曲，但是情意是相通的。不管爱情还是友情，终极的目的不是归宿，而是理解和默契，需要那一种真的是无底线的包容。刚才歌里面也唱到了，完全是不求回报的付出，这样的一种状态，只有你遇到那个人，遇到那份情，你才能知道什么叫做心甘情愿。如今2018年也有那么多的情歌，比如下面这一首就感动了很多人。今天晚上呢，也是一位听友要透过电波送给他最爱的女孩，这位朋友呢要把这首在2018年真的是让很多人把它默默地收藏在自己的音乐播放器中的《往后余生》。魏登76549说，我要把这首歌送给我的爱人陈杰，想在电波中大声地对他说，人生短短几十年，能跟自己相爱的人在一起是幸运的，我希望会是你的那份幸运，因为往后余生再无其他，只有你，我爱你，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带来这一版马良和一位女歌手对唱的《往后余生》。 在没风的地方找太阳，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人世纷纷，你总太天真，往后的余生我只有你， 往后余生去看晴空万里，想大声告诉你我为你着迷，往事匆匆，你总会被感动，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 遇到你之后，我不再看其他任何觉得比你好的人，因为他们再好也与我无关。虽然我也会去看那些帅哥，但是只是欣赏，不再觉得和我的生活有关。我想很多女人都会有同感，当你遇到一个很踏实的，觉得往后余生都是和他在一起的人，日子真的会觉得很有乐趣，很有盼头。在生病的时候，他会在乎你的情绪，比如下面这位听友群蓝雨，他说，我的他曾经听节目很多年，也非常感动在节目中听过的那些点歌的话语。今天呢，我也想点歌送给我的女朋友樊梅，她这几天生病了，情绪很低落，所以我想为她点播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希望她马上好起来，还能笑得那么灿烂。樊梅，祝你早日康复，爱你的群蓝雨，把这首歌送给你。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心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的人心底的孤独和疼。 叹息。 你就是你所爱的人他的星空里最亮的那颗星，所以如果你现在身体不适生病的话，请你快点恢复，马上闪耀。下面这首老歌呢，也是上半时段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份祝福了，来自听友星辉烂漫800，他说为了工作真的是好像给家人陪伴的时间太少了，想想现在的选择是为了将来更好的生活，坚持下去，相信一切都一定会好起来的。所以要点播这首张雨生的老歌《我的未来不是梦》，来激励自己要勇敢地走下去。 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落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追求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头？因为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从来没有忘记我对自己的承诺，对爱的执着。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 虽然唱歌的人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但他曾经留下的歌声和他对梦想的追求依然在这个晚上感动着我们。感谢收听上半时段的爱的更久点，转个身继续为你送歌。 借我人中你很平常，你我常坐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邻里街坊，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也一样闪亮，

暗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剑顶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展览资讯。昨天，道之为物，游象即神展览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出40名希腊国内外艺术家创作的近80幅作品。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希腊雅典国家当代美术馆馆长卡特琳娜·科斯奇娜介绍，展示的这些作品探讨了交流这一主题，通过图像和文字这两种最古老的表达方式，探索书面文字在这个全球交流革命时代的作用。从希腊神话到卢浮宫的米洛斯的维纳斯，希腊艺术为人类找到了美的起点，也是人类永恒的艺术宝库。近年来，中希两国多次互办展览，推动两国艺术交流与文化互鉴。展览将持续到2019年1月17号。再来关注，昨天由市文联主办的一城三代运河的回响主题系列活动之书画摄影作品展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展览馆拉开帷幕。172幅书画楹联摄影作品呈现出创作者们沿运河京津冀段多次采风后的创作成果。据了解，运河的回响主题系列活动于今年8、9月间组织了书画楹联摄影等领域近80位艺术家，先后前往运河北起点白富泉湿地、天津最早的水旱码头、沧州古河道的三湾顶驿闸，以及至今保存最好的人工夯土大坝谢家坝等地采风。展出的作品大多数来自这次采风。据了解，展览将展到12月2号。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再次光临2018年11月最后一个周三晚上下半时段的爱得更久点。过去曾经听过的歌曲，后来被歌手换了曲风重新演绎，也好像是当时难过的一首情歌，突然间因心情好了，事过境迁，不再纠结，而变得轻快了许多。这首苏运莹的《后来》就送给今天过生日的巧巧朋友。后来，我越来越好了。 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爱你。心上霜，我跌下窗，闻见一阵芬芳。那个永恒的夜晚，17岁仲夏，你吻我的那个夜晚，让我往后的时光被他有感叹，总想起当天的星光，你的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

就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女生之间有这种姐妹淘，那男孩之间呢也有兄弟连，可以一起喝酒，可以一起走天涯，也可以在一起快意恩仇。就像下面这首来自苏醒和江源演唱的《称兄道弟》，称是支撑的称。 这世界太多人都是非不分，快乐的活下去不能太认真。这世界太多人把谎话当真，然后自欺欺人，搞错了身份。 称兄道弟不管话题怎么转移，有些道理说给懂的人听，不再畏惧等你和我一样还笃定的相信。称兄道弟不管得意还是畏惧，有些默契总是心有灵犀，前路待续有你伴我闯未来，承认我时候会雨过天晴。世界上太多的人，他们都是非不分，快乐的活下去就不能够太认真。这世界太多太多的人，习惯把谎话当真，然后学会了自欺欺人，终于搞错了身份。 诚实到底转移，有些道理说给懂的人听，不再畏惧等你和我一样还笃定的相信。承受道理不管得意还是畏惧，有些默契总是心有灵犀，前路待续求你帮我闯未来，承认说时候会雨过天晴。 我站在你左右，我站在你左右，我站在你左右，你左右驻足停留。我站在你左右，我站在你左右，我站在你左右，你左右从不回头。 I'm here for you, I'm here for you, I'm here for you, I'm here for you。 在这个世间有人懂你，在痛苦的时候能够拍拍你的肩膀说没关系兄弟，还有我在呢。当你失恋的时候，他也会立刻告诉你没关系，这世界上还有很多好女孩。朋友就是这样吧，当然我们更渴望的是找到一个24小时都能够接收你心情的恋人。四九城的胖子说，我想点播这首歌给我的妻子，感谢他为我做的一切，同时也想对他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万事有我，我爱你。 是上辈子我欠你的，是天意吧，让我爱上你，才有让你离我而去。也许轮回里早已注定，今生就该我还给你。一颗心在风雨里